见，再不见，浮世间灵魂的纹身，关于我们就用这首歌来做成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失落沙洲，作词徐佳莹，读歌人董珂。又来到这个港口，没有原因的拘留，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。随时间的海浪漂流，我用力张开双手，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，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。发现你不在，留下我迂回的徘徊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又把记忆翻开，除了你之外的空白，还有谁能来教我爱？ 又来到这个港口，拘留我的心，乘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。随时间的海浪漂流，我用力张开双手，拥抱那

缺乏真的我，从感起好应该自量。面对高贵漂亮的扮相，连网上高攀得到金奖，何时落到这收场？苦死在你的手上，风花月只戏一场，唯容任你

一样在想你。